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每天清晨8点到8点半，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田阳。由冯小刚执导的电影《芳华》上映已经有段日子了，可以说已经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围绕着这部电影，不管是媒体还是影评人，又或者是普通观众，可以说都是各有各的关注点，也各有各的态度。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因为对于一部文艺作品来说啊，最有养分的东西就是大家的讨论和不同的声音。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一起来聊聊电影《芳华》，聊聊影片的创作拍摄过程，以及小说《芳华》和它的创作者严歌苓。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咱们先来说说《芳华》的创作缘起吧。其实啊，这个故事是源于导演冯小刚和作家严歌苓的一个约定。两个人出生于同一年，1958年，又同样曾经在部队文工团服役过，只不过冯导是在美术组，而严歌苓呢是舞蹈队。因为相似的成长记忆，让他们二位在2013年约好了去创作一个贴近他们亲身经历的关于文工团的故事。2016年4月，严歌苓写完了初稿，最初的书名叫《你触摸了我》。后来严歌苓又提供了几个名字供冯小刚来选择，包括《好儿好女》《青春作伴》《芳华》等等。最终冯小刚是选中了《芳华》。芳是芬芳的气味，华是缤纷的色彩，青春和美好的气息最是符合记忆中的美的印象。严歌苓一共在部队待了13年，从1971年12岁入伍，一直到25岁退伍，整整跳了8年舞。他演过白毛女、红色娘子军，跳过舞蹈《边疆女民兵》《草原女民兵》《女子木马班》，表演过藏族歌舞《洗衣歌》。这些年轻时的从军经历为严歌苓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灵感，所以他回忆起来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战友当时的那种情景，就像是昨天刚发生的一样。他自己也说，这部小说在他所有的作品里应该说是最贴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部了。当然了，芳华还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所以严歌苓又可以在叙述人和他自己的身份之间游离变幻，在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之间讲了大量的真话，讲了很多他对自己青春里发生的一些现象的反思。据说严歌苓写完小说以后跟冯小刚导演说，我把小说发给你，但是我想这可能不是你想要的那个文工团的小说，你想要的应该是非常唯美、非常诗意的，我这个呢虽然是在军队里的故事，但是也写到了人性的弱点。没想到冯小刚看完之后非常喜欢，所以严歌苓也就顺理成章又担任了影片的编剧，把这个电影做了出来。 原谅我不想让你们看到他们老去的样子，他们都已经芳华已失，面目全非。 领了军装一定要照张相寄回去， 让街坊邻居都知道你当兵了。 到了部队上，没有人敢欺负解放军吧？ 你老坑着我干嘛呀？ 不让你听你吹起床号。 礼拜天，你们宿舍的人一般都去哪儿？ 我哪儿都不去。林冰冰去哪儿？你自己问他去。 其实我这些年一直在等你。我喜欢你。诸位，你们不害臊了？ 我替你们害臊。需要我们奉献的时刻到了， 那时候这一分钟让出发就出发了。 打仗前刘峰给我来信说他也上前线了。 刘峰，明天走的时候叫我，我送你。 你们怎么都要走了？我配不上他，他是最好最好的人。 我一定要带他们回去。 他也在前线。 说起来，国内电影的贺岁档档期一向都是喜剧电影和视效大片类型的天下，而电影《芳华》却凭借着它怀旧催泪弹的风格异军突起，可以说是成为了一股清流。自上映以来，《芳华》就收获了上座率、场均人次、单日票房等多项的第一名，在全国各地都引发了父母辈观影的热潮，两周内收获了近10亿的票房，突破了国内文艺片的票房纪录。不过虽然这部影片是以70年代的文工团为背景，是讲述那一代人的青春的，但是没想到许多年轻观众也从中产生了共鸣。影片中的一句台词，没有被善待的人最容易识别善良，也最珍惜善良，也成为了网络中流传的金句。其实早在去年的9月份，电影《芳华》就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举行了国际首映。据说当时组委会安排的两场媒体场和公众场放映都座无虚席，座位超过1000人的公众场更是在开场前就排起了横跨3个街区的长队。在放映之后，影片赢得了专业媒体和大众影迷一致的掌声致意。作为全球各大电影节上最权威的两家媒体，综艺和每日银幕都在《芳华》首映的第二天对影片给予了肯定。每日银幕的作者写道，片中战争场景的描绘宏大有力，血色的战争将主人公如泡沫一样虚幻美好的理想使命直接戳破在观众面前，也不禁使人回想起冯小刚另一部战争片《集结号》。而综艺杂志则对影片几位主演的演技以及摄影美术的技术给予了好评，特别是男主角黄轩评论写道，黄轩扎实的演技从始至终调动着观众的情绪，将刘峰这一人物令人崇敬的高尚品德表现得感人至深。国内媒体的评价部分关注点就更多元化了，比如凤凰网娱乐评论说，芳华注定是一部难以盖棺论定的作品，它的艺术性以及对于时代的思考与当下娱乐至死的思潮是相互冲突的，可能确实需要一点时间来渐渐发现它当中的长处与不足，但它的诚意是毋庸置疑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篇文章也说道，这是冯小刚创作历程中难得一见的一次内敛的作品，他似乎从来都没有如此富有耐心地节制过情感表达。从影片使用的拍摄和剪辑技术就看得出来，少了激情但富含温度，少了急促却不失节奏，舒缓平稳的如潺潺溪流蜿蜒流淌在人的心里。 风 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跟大家聊聊电影《芳华》。还记得《芳华》在刚建组的时候，冯小刚导演曾经发布过选角信息，说整过容的免谈。而开机当天呢，影片主演阵容首度曝光的时候，冯导又对媒体说，找到他们不容易，他们非常符合那个年代的美和纯真。这个时段我们就来说说芳华的演员们。这一次冯小刚导演是大胆启用了众多的新人演员，比如苗苗、钟楚曦、杨采钰、李晓峰等。在影片上映前，这些名字大家应该都不算熟悉吧。在影片开机的媒体见面会上，这些女孩还特别表演了一段舞蹈节目《草原女民兵》，个个都舞蹈功底了得，也颇有女兵的飒爽风范。冯小刚说，那个年代是天然的美，我们能够从没有整过容的里面挑出这样几个女孩，其实也费了一番周折，她们洋溢着一种非常真切的气息。在影片中，主角们作为部队文工团的文艺战士，经常要到各种艰苦的条件下慰问演出，而在这些场景都是实景拍摄的。有一次在拍摄一场主角们去高原慰问演出的戏码时，高原地区稀薄的氧气和让人难以忍受的高原反应就成了一大难题。在这场戏中，戏份最为吃重，同时也是第一次去高原地区的苗苗，也就是何小平的扮演者就说，记忆里那段时间只有三样东西存在，拍戏、练功、氧气瓶。谈到这段拍摄经历，冯导补充说，3500米的海拔，我连说话声音大或者语速稍快都会感到身体不适，但我们这些姑娘要在高原上跳舞、助跑、空翻、高速旋转，而且每一个镜头都是长镜头，不能出一点差错，真是让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然而让冯导没有想到的是，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之下，这些姑娘们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不过如此精彩的这段舞蹈最终却没有在影片当中呈现。对于电影《芳华》来说，真挚的情感是影片最吸引人的地方，而这种情感也深深植入了每个演员心中。拍摄期间，几位主演年龄相仿，同吃同住，很快就结下了深厚友谊。在《芳华》中，苗苗饰演的何小平因为不合群的性格和家庭原因，经常受到其他角色的排挤，从而被巨大的孤独感包围，感觉自己是被抛弃、被放弃的人。而在影片杀青前后，曾经同吃同住的好姐妹纷纷离组，悲伤的气氛也让演员产生了如同何小平一样被抛弃的感觉。好在苗苗及时调整了心态，告诉自己要从角色当中走出来，要演好角色，更要做好自己。而这样一段特殊的经历也让他对芳华两个字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电影《芳华》。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说了，这是根据严歌苓小说《芳华》改编而来的。 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作家严歌苓。严歌苓1958年生于上海，父母离异，祖父严恩春25岁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任教于厦门大学，是哈代小说《德伯家的苔丝》的首位中文译者，也是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张艺谋电影《归来》的人物原型。严歌苓的父亲严敦勋，笔名萧马，是一位著名作家，著有《破壁记》、《巨兰》、《铁梨花》等作品。继母则是著名演员于萍。严歌苓曾经说过，在文学的道路上自己非常幸运，因为父亲拥有一座顶级的图书馆。他4岁的时候，父亲就开始教他读书。想想，咱们一般人4岁的时候，也就看点连环画、小人书吧。但是严歌苓一开始读的就是拜伦的《唐璜》。可以说，严歌苓是生在一个书香门第、文学家庭之中，而且父亲萧马对他的创作影响是很大的。例如要写故事性很强的小说，例如要有电影意识，这些严歌苓一直遵循的写作纪律都是听爸爸的话。1970年，严歌苓考入成都军区文工团，成为了一名文艺兵，跳了整整8年的舞。1978年，他发表处女作《童话诗》，名字很有个性，叫《量角器与扑克牌的对话》。1979年，严歌苓主动请缨，赶赴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作战的前线，成为了一名战地记者。当时女兵不能到真正的作战前线，严歌苓就被安排到了包扎所的驻地，每天晚上大约都会从前线抬下来1000多个伤兵，而那种残酷悲壮的场景瞬间催化了严歌苓，使他迅速成熟。伤兵中有很多和他年龄相仿，身体却被炸得残缺不全，躺在走廊或者帐篷中痛苦难熬。现实世界的残酷撼动了严歌苓的内心，他说，跳舞这样的东西已经不足以表达自己了，我一定要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当时记者不够用，严歌苓需要写一些报道，他也是借此机会成为了部队的创作员。小说《七个战士和一个零》就是在这段时间应运而生。而这段经历呢，看过电影《芳华》的朋友也一定记得，影片中的叙述者萧穗子就是成为了一名前线记者，而片中的何小平正是包扎所的一名护士，并且在炸弹来袭的时候用身体护住了年轻的伤兵。1980年，严歌苓发表电影文学剧本《心弦》，第二年就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成了影片。仅仅只有22岁的严歌苓开始在文坛崛起，他进入了鲁迅文学院作家研究生班，著名作家莫言、余华、迟子建都是他的同学。1983年，严歌苓调到铁道兵政治部担任创作员，丰富的军旅生涯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也是在那一年，严歌苓退伍了，但他并没有闲着。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以及短篇小说《天域》和《少女小鱼》都是创作于这一时期。上世纪80年代末，严歌苓在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后去了美国，进入芝加哥的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攻读写作系的研究生。而在美国，他也开启了另一段感情生活，成为了一名美国外交官夫人。1993年，李安购买了严歌苓的小说《少女小鱼》的电影版权，严歌苓开始做起了编剧。2009年，严歌苓担任电影《梅兰芳》的编剧不久，张艺谋又选中了他的小说《金陵十三钗》，拍成了一部大制作的电影。同年，由赵薇主演的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一个女人的史诗》热播，严歌苓再一次被大众所熟悉。仍然是2009年11月，严歌苓最新长篇小说《寄居者》出版热卖，严歌苓又迎来事业的新高峰。在严歌苓的小说当中，有很多非常独特的女性形象，比如王葡萄、扶桑、多鹤等等，这些女性人物在各种文化政治观念的夹缝中磨砺辗转， 呈现出了令人震撼的丰富深邃的人性，引起了读者深深的悲悯之情。而最新的长篇小说《芳华》则是具有浓厚的个人自传色彩，也是呈现了一个文工团里的女性角色的群像。今天的作者严歌苓和当年的小女兵萧穗子在作品里构成了理性和感性的对话关系。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电影《芳华》的结尾，萧穗子的一段个人独白，以及影片的片尾曲由韩红演唱的《绒花》，再次感受那个年代里独特的青春岁月。 已经是十年后了。 好，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早上8点不见不散。 照亮，才捡回一条命。他们没有结婚，也都没有子女，他们相依为命，把彼此当成了唯一的亲人。我是在2016年春天，孩子的婚礼上，见到了那些失散多年的战友的。不由暗自感叹，一代人的芳华已逝，面目全非。虽然他们谈笑如故，但是不难看出岁月对每个人的改变和难掩的失落。倒是刘峰和小平显得更知足，话虽不多，却待人温和。原谅我不想让你们看到我们老去的样子，就让银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 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铮铮